前几天夜宵吃的太多，最近我开始养生。 嗯， 我妈电话指导我用红枣、小米、桂圆放在一起煮，味道还不错。 哎，说到红枣啊，真的是很多家庭的必备了。那煲汤、煮粥、泡茶，红枣的用处多多。而有着新疆阿克苏塞外江南美誉的鲜芋仙红枣，在响锅电台启动的爱心援疆助农计划当中呢，也是给足了大家购买的优惠。 是的，往年这个时候啊是没有红枣推荐的，但是去年阿克苏的枣农遇到了危机，枣子丰收了，客商一来看着满地的枣子就压低价，这一斤只有20块钱，几十亩的大枣算下来20万都不到，这一年的人工管理费用都不止，你说谁干呢？ 确实啊，种枣呢是个长期投入的过程，一棵枣树从种植到成熟要5年左右的时间，期间完全是靠天吃饭，好不容易等到收成了，结果只能堆积在家变成养料。可是咱们印象当中啊，要买一斤正宗的新疆大枣却要好几十，那是因为客商的地头价格，还包含了运输物流、包材等等的流通加价。 那么响锅时间帮助枣农销库存，给大家直接带到了一手新疆大枣的机会，199元5袋5斤，这样算下来一斤只要39.8块就能买到新疆阿克苏2017年的新枣，这不仅是我们一起伸出手援助新疆枣农有意义的事情，更是咱们也能够花更少的钱吃到更有品质保障的正宗新疆红枣的机会。那么我们的爱心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没错，我们接收到的讯息呢是大概还剩6000斤的大枣，那么全北京那么多听众的支持啊，可能节目也只有3天的时间，所以说如果您家里也是像我们一样红枣不断的话，那么今天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通4007106108 4007106108，199元5斤，一斤是39.8，缓解枣农的燃眉之急，让他们这一年啊不白忙活。 是的，新疆大枣之所以受欢迎啊，源于它独一无二的生长环境。枣林位于天山脚下，碱性沙质土壤，日均长达15小时的充沛日照，昼夜近20度的温差，全年长达200余天的无霜期，这些内地鲜有的自然环境和独特气候，让庄园内的大枣含糖量高，果肉更大，果核更小，而且果树鲜有病虫害发生，无需给枣树喷洒任何的农药，这给新疆大枣创造了一个无公害的栽培环境。 个大核小，皮薄肉厚，每颗枣呢都有独一无二的标志。用手掰开枣肉之后呢，能看到枣丝啊很绵密，枣肉呈淡黄色，吃起来甘甜绵密，余味甜糯，不卡喉咙，枣核也小。 所以啊，很多听众啊吃完之后啊嘴巴都挑了，说就喜欢你们这阿克苏的大枣，枣子好吃，确实不一样。你看现在4007106108电话已经是全面满线当中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6641的朋友说啊，我买了你们3年的阿克苏啊，家里打豆浆煮稀饭，老婆煲汤也喜欢放几颗红枣，反正啊这用的地方多了去了，今天199五袋，我先订上个3组。 这边还有手机尾号9003的朋友说了，自己去过新疆旅行，那带回来的特产啊旅行包都塞不下了，最后都邮寄回来，现在在你们这儿呢就可以买到正宗的阿克苏枣，价格还不贵，我也来试一试，完全是可以的。那本次想购爱心助农活动呢，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吃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的同时，又可以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咱们的新疆枣农，何乐而不为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市面上原价1袋1斤98块钱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1袋5箱是490块钱，而援助枣农的活动只要打进4007106108，1箱5袋5斤只要199，每袋每斤只要39.8，活动仅此3天，免费送货，货到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 要说到这枣的好啊，真是说不完，不过这都离不开咱们这阿克苏地区枣农们的辛勤培育，枣树呀、很容易受到虫害的侵袭，想要收获质量好的大枣，必须每年定期的给树苗除虫，那这期间呢，枣农们必须每天检查所有树苗的健康情况，进行捉虫除虫，这几十亩地往往要全家人干上一整天，非常的费神。 那么打进4007106108199五斤新疆阿克苏红枣，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希望大家赶紧行动，订购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手下的群臣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路途如此遥远，您怎么能去呢？有些大臣心里也明白，您呐，受不了这一路上颠簸之苦，您就骑马也好，坐车辇也好，就你呀，走一段路就想歇三天，这个走法如果要是走到五丈原去呀，恐怕丞相也就不在人世了。可这话没人敢说，只能是党将，最好您派一位使臣代替您去看望丞相，给丞相问问安，这倒是个上策呀。刘禅一听说得有理，他亲自写了一份诏书问候诸葛丞相，也不过就是啊嘱咐嘱咐让丞相多加注意身体而已吧。随后刘禅传旨，让这个使臣带几个御医以及成都一些著名的医生，带些好药，什么药好带什么，多带点好吃的东西。哎，刘禅这点还总算不错吧。他安排完了，派谁去呢？就派李福。刘禅把李福叫到跟前来，嘱咐他说，你呀代替寡人到五丈原军营之中问候丞相，给相府去问安，看看这个病啊到底是病成个什么样子，是否啊能把丞相接回成都来休养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啊你就劝丞相赶快由五丈原回兵得了。如果相府要是不愿意回兵啊，就让他老人家在那儿，最好啊是回来，如果在那儿呢可也行。你说这个事儿，哎呀，这事儿可怎么着好啊。嗨，李福一看呢，皇帝刘禅紧张的是有点神魂颠倒了，他也不知道要嘱咐自己几句什么话好了，瞅着他这个样子真是急得怪可怜的呀。哎呀，李福心想，丞相的病势到底怎么样啊？如果真的丞相一病不起，绝命归天，那么要谁来继丞相的位？是不是我应该提醒陛下一声？他会不会生气呀？李福转念一想啊，嗨，我一心为国着想，我想陛下不会生气呀。想到这儿，他上前一步，陛下，我冒昧请问，是不是我到那儿问问丞相，一旦丞相病重，他老要是百年之后，由谁来继丞相之位？刘禅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呀，不过你可要看看相父的病情再说，如果他的病不太重，你可千万别这么问呐。万万冒昧不得，路途上不要耽搁呀。 李福领旨之后，带着这些御医以及那些药品，他背着这份诏书出了成都。刚一出城，哎呦，李福一愣啊，怎么了？他看呢，朝中好多文武官员都在城外这儿站着呢，还有好多黎民百姓。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说了，说是丞相病在了两军阵前，成都军民无不担心呐、啊。 大家都是自动的赶到这会儿来给李福来践行，好像有万语千言嘱咐李福，让李福到了这个五丈原军营之中，把大家要说的这些话呀，哎，给说出去，让丞相多多注意身体，实在不行就别在前方那儿坚持了，赶快回成都养病吧。众文武的心情，黎民百姓的这些愿望，李福是一目了然呐、啊。他连下马的功夫都没有啊，只在马上拱了拱手。列位只管放心，李福一定把大家的心情，说与丞相。说到这儿啊，李福都掉眼泪了。他现在是心急如焚呐、啊，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五丈原的军营之中见到丞相诸葛亮。李福这一路上，呵，比这个营中派来的那个送表人呐、啊、要紧张几倍呀、啊。那简直的每到一个驿站，连口气都不喘呐、啊。下了这匹马就赶快换那匹马呀。也是不吃不喝，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也难怪，在三国时期，西蜀那个道路多么难走啊，并不是说你打马扬鞭就可以一路平坦无阻挡了，有时候你还得呀、啊、下了马拉着这马走一段路呢。嘿呦，那李福啊，袍子都扯了，靴子都开了战了，顾不得这些了，简直的连理理头洗洗脸这个时间都没有了。哎呦，李福这样可以哟、哦、可苦了那几位医生了、啊、和跟着他来的这些人呐、啊、那几乎是连滚带爬呀。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五丈原军营的辕门外，有人进去通禀，杨仪慌张张从里边接出来，这真是出乎杨仪意料之外，没想到这个表奏后主会这么快。后主的诏书到了，派李福前来问病。杨仪也很激动，这简直是太迅速了。杨仪本想啊，把李福让到自己的营中，让他梳洗休息片刻，吃点东西再去看丞相。李福这么一听，什么？哎呀，那不都是些小事吗？杨长史，你赶快领着我去见见丞相吧。来到了中军宝帐，走进寝帐，李福站在诸葛丞相的病床前，他这么一看呢、啊，哎呀，李福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哼，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头轰的这么一下子，是眼前一阵发黑。是不是这一路上赶落得太急了，累的？不是啊，李福啊是紧张的，吓的，一看丞相病这么重啊，这怎么得了啊，站在这会儿静悄悄半晌无言呢、啊、只见诸葛亮睁开了双睛，他拢起眼神来仔细看，才认出李福来。哦，原来是你呀。李福上前十里问安呐、啊、然后这才捧读诏书。杨仪把诏书接过来供在一边，诸葛亮让李福坐在自己的床前。李福啊，按叫着自己的名字，今儿个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当着丞相哭，我听人家说过，这个病人呐、啊、就怕看望他的人哭哭啼啼，这个很不吉利，招人心里的烦恼，实际这个探病也不应该那样，你那么一来，那不是增加患者的负担吗？这个道理李福是明白的呀，不过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就是控制不了。他坐在床边这会儿， 先安慰了丞相诸葛亮几句。丞相，您不必着急，人吃五谷，焉有不生病之理啊？生病就慢慢的服药，慢慢的调治。那么我这次来呀、啊，是奉陛下旨意，接丞相您回成都治病。在这个军营之中，再怎么安静，条件再怎么好，那也是两军阵前，根本不是一个养病的地方。所以呢，请您随我呀，立刻就走吧，回成都去治病。等病好之后，您再统帅人马北伐不迟。病一好了，您可以再打吗？何必病成这样还在这会儿坚持呢？丞相，不知您意下如何？诸葛亮听了这会儿摇了摇头啊。哦，李福就明白了，丞相不愿意撤兵。哎，李福心想，这也难怪，我家丞相为了北伐中原，那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费尽心血呀，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么一个战机，人马扎在五丈原，对曹魏来说这个威胁是极大呀。丞相费了这么一番心思，现在眼看就可以克敌制胜了，他怎么能愿意撤兵呢？李福一想，您不撤兵，您这身体不行啊。即便您不撤兵，您也应该跟我回成都。现在看来啊，丞相是不愿意走，那怎么办呢？哎，要不这么办吧，陛下非常惦念丞相的病，派来几位名医随我一同来到五丈原，请他们给丞相您看看病吧。同时我还带来了很多的好药啊，有病您就得吃药吗？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眼睛合上，不必了。丞相也不同意。哎呀，这时李福可有点着急了，我接您走您不走，带来了先生给您看病您也不看，看来您既不走，病也不看，药也不吃，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这怎么能得了啊？这个，哎呦，把李福给急的真是如坐针毡一样，简直他也不知道是站着好坐着好，是怎么办。哎呀，汗都下来了。过了片刻之功，只见丞相诸葛亮把眼睛睁开，这时诸葛丞相也落了泪了。诸葛亮这一哭啊，李福以及帐中站着的这几位文臣武将，那当时是泪如涌泉呐、啊，谁的泪也止不住了。李福啊，毛下腰来，一边给丞相擦着眼泪，一边劝慰着诸葛亮：“啊，丞相，您不必如此啊，病已经得在身上了，就不用这么着急了。这个病急是急不好的呀。”我看您还是随我回成都吧。后边这几个字啊，李福说的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勉勉强强才把这几个字说出来。诸葛亮瞅着李福缓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丞相是用了很大的力气要和李福说几句话。李福俩手一扶床边，往前一探身，侧耳倾听。诸葛亮望着李福，唉，亮不幸中道丧亡，虚废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哎呀，李福听着丞相诸葛亮这几句话如刀刺肺腑一样，他心想，我家丞相为了兴福汉室操劳成疾，病成这样， 可是他自己还说虚费国家大事，得罪天下。哎呀呀，丞相，您为了蜀汉之霸业，为了兴复汉室，鞠躬尽瘁。丞相，您说话太谦了。诸葛亮又一次合上双睛，缓了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看了一看帐中的几位文臣武将。我死之后，公等理当竭忠辅主啊。说到这儿，诸葛亮看了看李福啊，请你转告陛下，国家旧制不可改易，我所用之人也不可轻废。李福连连点头。丞相，您还有什么吩咐？哦，我将兵法兵书已经传授给姜维，此人能济我之志，为国家出力，两命在旦夕呀。还有些话要对陛下讲，我只得做仪表上奏天子。说到这儿，诸葛亮不说话，李福掉着眼泪由他大帐里退出来，他一把拉住了杨仪。张氏啊，我要立刻返回成都回复陛下。李福已经泣不成声了，他吩咐备马。李福啊，急匆匆离开五丈原的军营，他干嘛这么着急？能不着急吗？刘禅是让他来代表皇帝来看望丞相的病来了，还带了这么些医生。李福啊，很希望到这会儿给丞相看看病，吃几副药，丞相的病能见好，特别是丞相能够退兵跟自己回成都去养病去，那就更理想了。他没想到这病这么重，尤其方才丞相这几句话，这已经是托付后事了，一旦丞相有点失散，这会儿几十万人马扎的五丈原，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呀？常言说得好，军无主帅，不战自乱呐。哎呀，我得赶快赶回成都去跟皇帝要个主意啊。可把李福急坏了，思维也乱了，心里也不知道想什么好了，浑身的一个劲儿的直冒火，打把扬鞭他跑了。李福走了，中军大帐之中静悄悄的。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看杨仪和姜维在床前这儿站着。诸葛亮吩咐二人，给我准备四轮车，我要出帐巡营。姜维、杨仪这么一听啊，两人一愣，互相看了看，心说什么丞相要出帐去巡营？哎呀，这能行吗？这个病成这样还去巡营啊？在丞相好着的时候，确实只要丞相一有时间就要各营各寨走一走看一看，那时精神也好身体也好啊。现在身体这么虚弱，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还要去巡营呢？两个人想劝阻，但是呢，这话谁也没说出口来。怎么回事呢？杨仪和姜维啊，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很可能啊，丞相自从病重之后，这些日子也没巡营了，大概有点不放心。那么既然丞相要出去看一看，就看一看吧，说明丞相精神好一点了。 姜维赶快去准备四轮车，杨仪吩咐小童给丞相把衣服找出来，多穿上两件。哎，比普通人穿的衣服啊要穿的厚一点。就这样，杨仪还不放心呢，把鹤氅也给诸葛亮披上，轻轻地扶着诸葛丞相走出了大帐。姜维和杨仪把诸葛丞相扶上四轮车，推着这车离开中军宝帐往前走。这个五丈原呢是个琵琶形，两头大呀，中间小。诸葛亮的这个中军宝帐就设在五丈原中间这个地方。怎么叫五丈原呢？那最窄的那地方据说才有五丈宽，实际可不止五丈。诸葛亮把中军帐设在这儿，同时还在这儿修了一座城。此处是三面凌空，面对渭河呀，背靠秦岭的棋盘山，居高临下，一览无余呀。只要站在中军宝帐前举目一看，就能看见渭河北岸司马懿的大营。这个地势是真不错呀。今天晚上丞相诸葛亮带病巡营，这消息就传到各个营寨去了。各营寨曾一听，说什么丞相带病巡营，哎呀，是不是我家丞相病健好啊？哎呦，可把这些将校给高兴坏了，简直是倾盈而出啊。各个营寨所有的将校都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营门前等候丞相，几乎连伙夫都出来了。大伙儿都关心诸葛丞相的病啊，知道丞相病很重，好多人想上中军帐去探望，但是不敢，怕打扰丞相不得休息。丞相这么长时间也没巡营了，今天带着病来巡营，这些军校都自动的一个个是披挂整齐，刀枪在手，站立在营门前。大家就见诸葛丞相的四轮车由远而近过来，特别有几个跟随丞相征战多年的老兵啊。这几个老军卒看见丞相，说什么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们腾腾腾跑到了四轮车前，给诸葛丞相施礼，给丞相问安呐。丞相啊，您的病好点了吧？您可别耽搁吃药啊，您得多吃点好药，好好恢复恢复身体。丞相，您的病就是累的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几个老军士眼含热泪，望着丞相诸葛亮。他们不打量丞相则已，这一看，这几个老军心里更难过。因为什么？这几个老军跟随诸葛丞相几十年了。自从先主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就是在新野那时候，这几位老军就在。诸葛亮出山的时候，他们是亲眼得见。那时我家丞相诸葛亮，那简直是飘飘欲仙呢，满面红光，精神百倍，啊，那是多么潇洒的一个人呢，闲走柴桑。驾一叶扁舟，只身一人，手摇一把大扇，到江东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火烧战船，杀败曹兵百万。现在丞相怎么变成这样？哎呀，丞相，为了我们蜀汉，为了陛下的霸业，他把心血都熬干了。姜维过去把这几个老军给搀起来，这几个老军也不龟裂了，就跟着这四轮车往前走。每过一座营寨，营寨前的这些将校目不转睛地瞅着丞相，用目光把丞相迎过来送过去。好多人呢，都不知不觉地淌下了眼泪。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看着这整齐的队列和那明光耀眼的刀枪，丞相很满意啊。别看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巡营了，看得出来各个营寨中的将校没有丝毫的懈怠。又走过几座营寨，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一眼就看见了渭河北岸的曹魏大营。诸葛丞相转过脸来，看了看自己五丈原上这些整肃的营寨，他又抬头望了望大营后面的巍巍的秦岭，啪啦啦啦啦啦！正在这时，刮过来一阵秋风。诸葛亮丞相机灵灵打了一个冷颤，倒吸一口冷气。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阵秋风使自己是透骨生寒的，打心里往外这么冷。现在确实是到了秋天了，秋风就应该叫做金风，但是金风是送爽的时候，早晚是凉一点，但不至于凉成这样。何况诸葛丞相今天穿的衣服还多，还披着鹤氅呢，这阵风诸葛亮都有点经受不住了，自己心里是非常难过，知道自己这身体确实不行了，太弱了。长叹一声，又昏过去了。难怪诸葛亮难过呀，搁谁心里也不好受。为什么？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他可是花费了一番苦心呐。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次能够兵扎五丈原呢，可以说是总结了几次兵出祁山的这个经验。 吸取了好多教训，所以才把人马扎在这儿。这个人马扎在五丈原，那对曹魏对司马懿这个威胁很大。这五丈原前后是七华里呀，到处都是蜀汉的兵营，好不容易选择这么一个地方，诸葛丞相费了不少的心血，他才把中军保障扎在五丈原的正中间，就是最窄的那个地段那儿，还在那儿修了一座城，叫霍洛城啊。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到五丈原去看呢，还能找到这霍洛城的遗址呢。诸葛丞相人马驻扎五丈原，把司马懿吓了个不亦乐乎啊。司马懿不是对他手下的将校说过吗？说是如果诸葛亮把人马扎到武功，那对咱可就危险了。他要把兵马扎在五丈原，那就是我主陛下洪福七天呢、我们就能打胜仗了。实际司马懿说这番话，他是口不对心呢、他就怕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真要扎到武功去，他倒放心了。他知道诸葛亮要把大寨下在五丈原这儿，那对他威胁很大呀。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司马懿之所以这么说，也不过就是为了安定军心而已吧。所以今天诸葛亮站在五丈原头这会儿，思前想后，自己呀、想起来这六出祁山，尤其是这次自己决心已下，跟陛下刘禅当面讲的，如果我扫不平中原，伐不了曹魏，我再也不回成都了，这简直是决心已下。同时呢，自从兵进五丈原之后，这地方地势很好啊，尤其又在这儿这么一屯田，这一种地，司马懿更紧张了。诸葛亮就想在这儿啊跟司马懿耗了，打一年也好三年也好，非打败了司马懿不可。可是现在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了，病成这样，这真是出师未捷啊。早病也罢，晚病也好，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同时这次病与往次不同，诸葛亮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次是一病不起呀，所以方才他长叹一声，说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怎么一难过呀，又昏过去了。杨仪和姜维这么一瞧，哎呀，快把丞相推回中军帐吧。怎么丞相的身体太弱了，这地方风这么冲，好人也吃不消啊，在这儿已经站了这么半天了，这怎么能行啊。哎，这些文武众将把诸葛丞相护送回中军帐，把诸葛亮扶在床上。哎呦，这次啊，昏过去这时间比哪次都长，好大半天诸葛亮才渐渐苏醒过来。杨仪和姜维含着泪看着诸葛丞相，心里说，早知道这样，还是劝说丞相不巡营的为好。这一巡营啊，看来丞相这个病势是更加沉重了。诸葛亮用目示意瞅了瞅杨仪，杨仪就明白了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讲。杨仪赶忙走上前，往下这么一俯身，听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几乎是说一句话喘一口气呀。他告诉杨仪，说是马岱、王平、廖化、张翼和张仪这一干武将都是忠亮死节之士啊，全是好样的，他们久经战阵，多负勤劳，堪可委用。我死之后， 凡事据依旧法而行，你们要缓缓退兵，不可急躁。米阳已深通谋略，不必过多的嘱咐了。姜维智勇足备，我看他可以断后。呵，一番话说的杨仪和姜维这眼泪又止不住了。怎么回事？感动的呀。诸葛亮作为全军一位主帅，在自己堪堪不行的时候，临终了，他心里头还在惦记着他手下的这些战将，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从心里往外爱护他这些员战将啊。虽然自己不行了，还要托付于自己相信的人，让他们呀，要好好的爱护这些员战将，委用这些员战将啊。这怎么能使人不感动啊？自古难找这样的主帅呀，自己不行了，还惦记着他的部将，搁别人恐怕早就忘了。诸葛亮可不是，不但提出来让杨仪要重用这些战将，记住他们的功劳，同时呢，就连撤兵怎么一个撤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怎能不感人肺腑啊？杨仪、姜维泣不成声啊。诸葛亮又缓了一口气，吩咐童儿取文房四宝来。诸葛亮丞相要在病榻亲笔给刘禅写下一份仪表。哎，这份表写的是非常吃力呀、啊，怎么拿笔都拿不动了？诸葛亮书法还相当好呢，字写的特别好。今天呢不行了，怎么眼睛都花了，手里头执着这个笔呀，一个劲儿直哆嗦。但是就是这样，还是一字一句恭恭敬敬的写下了这么一份表。在表中写道：符文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于中。陈亮复姓于桌，遭时艰难，分服雍杰专掌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其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宇下，提拔有隐，以尽贤良，秉斥奸邪，以后风俗。陈家有丧800株，天时无情，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系养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赴陛下也。诸葛亮丞相不愧是被人称为古今第一贤相，自己病得这样，已经奄奄一息了，写下这份仪表，还在劝谏皇帝刘禅，让他清心寡欲，约束自己，爱护黎民百姓，还是劝刘禅要亲近贤臣，远小人。同时，诸葛亮 也把自己的情况向皇帝刘禅说了说，说我在成都这儿啊，有800棵桑树，薄田十五顷啊，我子弟的衣食都够了。那么微臣在外边做事啊，我并不需要什么，只是随身的衣食啊，就是我吃的我穿的也都是国家供给我的，我在外边不曾做任何营生来增加自己一丝一毫的收入，就是臣死的时候我也不让家里头有多余的东西，布帛啊，就是绸缎也好，布匹也好，钱财也好，什么也没有，真是那样。就连诸葛的夫人黄月英啊，都没有几身替换的衣服，那么大的一位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外边没有一点多余的财物。诸葛亮在表中说，只有这样我才不辜负陛下您，也就是说没有辜负先主刘备刘玄德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诸葛亮一生是清白节俭呐。丞相把表写完交给了杨仪，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丧，你们要一营一营的缓缓退出五丈原。我们退兵，司马懿必然前来追赶，你可以不成阵势反骨回旗，等他来了的时候，你就把我生前所雕的那尊木像放在四轮车上，待司马懿人马一到，你将四轮车推出阵前，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司马懿一见必然惊走啊，你要依计而行。杨仪连连点头答应。诸葛丞相又不说话，杨仪知道丞相这气脉不够用，说上这么三言五语的，他就得缓一口气。说木下的终点啊，过了有五六分钟，诸葛丞相把眼睛睁开，杨仪根本没动地方，还在这儿站着等候丞相还有什么吩咐。诸葛亮又告诉杨仪，我死之后不要将我尸体运回成都，就近将我葬于汉中定军山下，坟墓不要墙垣砖石，能放下一口棺木足矣，就让我穿着这随身的衣服吧。棺椁之中不要放任何随葬器物，你们切勿忘却。说完了，诸葛亮把眼睛闭上又昏过去。杨仪听了最后这几句话，真是心如刀绞，滚油煎肠似的一般，他连连的呼喊，丞相，丞相，半晌没有回音。这些的帐中的文武众将可都慌，自从丞相病势加重以来多次昏过去了， 可是过一会儿还能缓过来，这次任凭你怎么喊怎么叫，丞相也没有搭声。是不是丞相去了？可把众将急坏了。正在这慌乱之际，忽听营门那儿一阵大乱。啊！姜维举目这么一看，他以为又是司马懿派兵来骚扰来了呢。这个司马懿可太可恨了，姜维要亲自领兵杀出辕门，他要和司马懿拼了。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不等于火上浇油一样。姜维用手一摁了一下佩剑，刚要动怒，他举目仔细一看呢、哦，不是曹魏来劫营，也不是来干扰，那么乱是什么呢？感情是李福翻回来了。李福回来，由于他自己这个惊慌样子，惹得呀辕门好多军校啊是一片慌乱。李福从成都来，他是奉刘禅之命到这会儿来给丞相问安。当时诸葛亮不是跟他说了一番话吗？这李福呢打马扬鞭离开五丈原，他想返回成都。他走到半路上想起一件大事来，临来的时候自己曾经提醒过皇帝刘禅呢，是自己想到的呀，说是一旦丞相有个山高水远离开人世，那么谁能继丞相之位？这事儿是最大的大事儿，他要回成都，刘禅非问这事儿不可呀。李福啊，由于当时一看诸葛丞相病势那么重，他就没好意思开口。李福啊，和文武众将想的一样，都巴不得盼着丞相啊早日康复，病能好，千万别出意外。李福怎么好开口问呢？说您要不行了之后，您看谁当这丞相？怎么能问得出口呢？后来由别的事儿一岔呀，李福也就忘了。现在他走到半路上想起来，可把他紧张坏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大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魔，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花同样的钱请您吃小龙虾和海参，您会选择吃哪个？像我们这样的夜宵党啊，我想十有八九会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当然是小龙虾了。十三香麻辣蒜蓉，哇，配上一杯扎啤，想想都觉得过瘾。那周末的夜晚呢，约上三五好友谈天论地，不用想后天上班要交的报表，不用想下个星期去看丈母娘拎什么礼物，不用去为下个月还要还的房贷头疼。那在这个注定不眠的夜晚，就让我们畅游在小龙虾的世界吧。 了，汤汁顺着胳膊流进袖子里，可是我没有时间去管，桌上的手机已经不知道积攒了多少个老婆的未接来电，我也没空去看，我只想要我的小龙虾，爽口的扎皮，发麻的舌头和已经被花椒大料绽放的味蕾。换作五年前啊，我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和憧憬啊，但是呢，当在这五年里看到身边的朋友年纪轻轻就已经患上三高，未到中年就开始脱发，我才意识到漫漫人生，我为什么要用一时的爽快去终结我一生的幸福呢？所以刚才那样的问题如果问我，我会说我会选择海参。那能配上海中人参这个名号的不起眼的小动物啊，小小的体内蕴含了很大的能量，就冲这个我就知道这东西对咱们的身体啊绝对有说不完的好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好的身体和健康是所有享受的基本和前提。十三香麻辣和蒜蓉一样可以将海参变为口感劲道好吃不腻的饕餮盛宴，花一样的钱我为什么不吃海参呢？那今天为您带到的就是来自于鲜芋仙的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是的，既然要吃咱们就吃野生的啊，40头左右，市面上的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那现在呢想购海参团购价只要699元，并且还要再送给您一个专门用来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优先现在就为您开通4007106108 4007106108，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和我们的客服联系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6349的朋友订购了三套，说工作这么辛苦啊，不就是希望家人能过得好点吗？那海参不错，我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我也想给家里人订一点试一试。还有0079的朋友订购了五套，说老伴儿就喜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而且一买呢就是大几千上万块的，要我说呀，这野生的海参才600多块钱一点，划算。对啊，那周末回家呢就给爸妈带点海参吧，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纯进口纯野生的深海海参呢，各个肉质紧实，口感 Q 弹，关键是海参对身体好，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各种我们没听过的氨基酸16种，微量元素数十种，而且还有海参独有的海参粘多糖和植物皂带，那这些成分呢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有着不小的好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趁着本次的海参团购节门槛低价格低，赶紧来给家里父母带上一份野生海参，煮个海参小米粥，来个葱爆海参，既好吃又营养，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同样是花十几块钱啊，您会选择带爸妈去吃小龙虾，还是让他们吃上3到4个月的野生海参呢？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很多朋友都有了答案。那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我们还要再加送给您一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海参放入水中煮沸，那想吃劲道有嚼劲的焖上8个小时，想吃柔软烂糊的焖上24小时，凉拌爆炒炖汤做馅儿，再也不用担心把好东西做坏了，也不用担心不会吃。4007106108，我们的海参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好了，节目还有最后的20秒钟时间，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想购还购价立减1300元，用吃小龙虾的钱来给自己和家人做上丰盛的海参大餐吧，4007106108。另外附赠您价值299元的专用海参焖烧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蛋干海参，现在只要花上699元就能带回家吃上3到4个月的时间，而且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给您。头一天晚上将海参煮沸，连同开水一起倒入焖烧杯内焖上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可以吃到口感劲道肉质厚实的海参食材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李福怎么好开口问呢？说您要不行了之后，您看谁当这丞相？怎么能问得出口呢？后来由别的事儿一岔呀，李福也就忘了。现在他走到半路上想起来，可把他紧张坏了。他打马扬鞭跑回来了，跑到辕门这儿再紧张，因为这是在两军阵前，你也得下马说一声。李福顾不得了，反正这是我们自己的大营，他催马就进来了，所以辕门乱了。过来好些军校把李福给截住，李福一着急呀、他打算甩蹬离鞍翻身下马，实际呀、他是从马上就掉下来了，帽子都摔掉了。李福也顾不得了，爬起来就往中军帐跑。跑进大帐，站这儿这么一看，丞相已经不省人事了。李福啊，是放声大哭啊，唉，我误了国家的大事了，可把李福给悔恨坏了。他悔恨自己呀、万不该回来晚了一步，丞相已经去了，我什么话也问不出来了，我李福可怎么回朝交旨啊？就在这时啊，只见丞相诸葛亮慢慢把眼睛睁开了。哎呀，丞相！李福俩手一扶床头，单腿跪在地上。诸葛亮看了看床前站着的文武，又瞅了一眼李福，哦，我已知公复来之意呀、你为什么回来？我知道你忘了问我的后事了，谁能继丞相之位？这一点也是丞相最不放心的事情。这个话要是说不出来，没有人将他的话转达给刘禅，那么诸葛亮也不会闭上眼睛。李福这么一听，啊，是是是，丞相，我奉天子之命，是要请问丞相，您百年之后，谁可任其大事？哦，诸葛亮缓了口气，我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偃其也，最合适的人选了，就是蒋琬呐。李福点头啊，请问丞相，那公偃之后还有谁可继之？ 非文为可记之。哦，匪夷之后谁当记者？还有谁能记费文伟的呢？李福说完了这句话，看诸葛亮丞相把眼睛闭上，再也不搭声了。李福这么一瞧，丞相，丞相，丞相啊！随着李福这喊声，帐中文武一起喊叫，都拥到床前。姜维分开众人，抢步来到床头，他俯下身去，伸出左手，他的手还没有到丞相诸葛亮的口边呢，只见姜维这手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抖起来了。怎么了？原来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停止了呼吸。姜维痛叫一声，丞相已经归天。哇，当时帐中文武是放声大哭啊。后人有诗叹孔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秋八月23日死于五丈原军营之中，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丞相享年54岁。当时帐里边的文武一个个哭得泪人相似，顿足捶胸，以头触地。姜维一看，列公不要再哭了，莫忘丞相遗嘱。丞相临终有言呐、啊，在他归天之后要密不发丧，我们如此悲痛，传到各个营寨之中，那还了得？是啊，众将一听，这才强忍住了悲声。姜维将军说的对，这些位文臣武将这要一哭起来，由中军帐传出去，传到各个营寨，那三军将校还不得哭死几百人呢？这消息不是一下子就让曹魏营中的司马懿知道了吗？所以大家都强忍住悲哀，不敢再哭了。李福走到姜维跟前，伯乐将军，我要立刻赶回成都与陛下报丧，得告诉皇帝。姜维点了点头，李福掩面出大帐，因为他想挡住脸上的泪痕，怕让辕门小校看见，飞身上马，扬鞭直扑成都。李福走了，姜维当即传令，调遣500名心腹将校，先把这个大帐保护起来，包围起来。这时候，一点风声也不能走漏。五丈原蜀汉营中最紧张的，那就得说是姜维了。 因为丞相临终之前把千斤重担交给他了，姜维之所以紧张，如果这时要走漏出去一点消息，司马懿肯定就得杀过渭河呀，那我们蜀汉军营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姜维怎么能不紧张啊？他按着诸葛丞相临终的吩咐，把后营改为前营，一营挨着一营，一队挨着一队，悄悄地由五丈原这儿往下撤。人马想从哪儿走才能回汉中呢？人马呀，得走斜峪关，进斜峪关，走包斜道，才能撤回汉中。蜀汉军兵一边往下撤着，一边回头看呢，看什么呢？看那渭河北岸司马懿大营呢，有什么动静没有？这时候司马懿干嘛呢？他正站在中军帐前，背着个手，抻着个脖子，往五丈原上边看呢。哎呀，今天晚上蜀汉大营怎么这么平静？ 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冲这个平静劲儿，蜀汉大营一直没来叫阵，说明诸葛亮是病，而且病得还不轻，很可能啊，这位汉丞相就归了天了。哎呀，司马懿一琢磨，可我是这么想这么盼呢，万一要不是呢，那可怎么办？哎呀，把这位司马都督啊给急得在这大帐口这儿直打沫沫。想来想去呀，司马懿打定个主意，看来这事情要闹个水落石出，真正在蜀汉营中探出个虚实来，我得亲自去一趟了。对，他自言自语说出来了。这时从旁边过了一个人，夏侯霸，都督您不能去探虚实啊，您是全军的主帅呀，怎么能轻易涉险呢？您叫我去吧。嗯，司马懿点点头，这嘱咐夏侯霸，我给你20轻骑，就带20个人去，悄悄地给我去打探，一定要探个水落石出啊，看看这诸葛亮到底是病死了，还是在大营里边藏着呢，然后速报我知，绝不能失此战机呀。如果说诸葛亮要完了，我立刻出兵，让蜀汉人马一个也休想逃回汉中啊，我杀他一个全军覆没。如果诸葛亮要是装病啊，那我就得另打主意，我不能上他这个当。你速去速回，遵令。夏侯霸前脚一走，司马懿立刻整兵了，把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全都叫到跟前来了，把人马呀就伏在营门前，只要是夏侯霸一打招呼，他们就来个一拥而上。呵，这司马懿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这时候五丈原上的蜀汉大营已经开始撤兵了，杨仪和姜维呀，按着丞相临终的布置，把后队变前队，一营一营悄悄地由打这五丈原上边往下撤，还是按着丞相临终吩咐的那样，在营中，特别是在五丈原这儿密布发丧啊，而且严密封锁丞相归天的这个消息。杨仪手持兵符，走到费祎的跟前，问伟啊，你上前营去一趟吧，如此这般到前营告诉魏延，让他断后。费祎把兵符接过来，骑马奔前营，上魏延大营来。魏延的前营设在哪儿啊？设在渭河南岸呢，就是现在的岐山县的高店， 过去这地方叫魏延城，这高殿呢离五丈原呢还有十来里路呢，所以费祎得骑马来，因为事情也很紧急呀、啊。他来到了辕门这儿一求见，有人抱进大帐，魏延一愣，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魏延很紧张，怎么回事？天到这般时候，费祎费文伟亲自来到我的前营要见我，是不是丞相病危了？说我有请，阿曼来，我亲自去请。费祎那在蜀汉国中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呀，魏延对他还是挺尊重，亲自来到大帐外迎接费祎，把他接进大帐。啊，先生，银夜到此有何贵干？请问丞相病体如何？这是魏延最关心的个事儿。费祎看得挺着急，不过这大帐里头站着好多人呢。现在丞相归天，密不发丧啊，不能说呀。费祎打了个愣，魏延就明白了，啊，你等撤下。人呼噜呼噜都出去了，费祎这才告诉魏延，文昌将军，丞相已经归天。啊，魏延呢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费祎，半天没说话。这时费祎把兵符取出来了，往桌案上一放，文昌将军，现有兵符在此，命您呐领兵断后，如今我军已经后队变前队，一营挨着一营的撤下五丈原了，唯恐司马领兵追赶，请将军赶快行动。魏延瞅了瞅这兵符，点了点头啊。哦，那么丞相既然死了，这道兵符是谁发出来的呢？魏延觉得奇怪，他往前一探身，哦，文伟先生，请问丞相归天，现在何人在营中代理丞相的大事？哎呦，魏延这句话把费祎给问得一愣。费祎没想到魏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怎么回事？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见着兵符就得行动啊，丞相归天了，如今是多紧张啊。我们人马往下撤，我们本想啊是悄悄的压么巧动的撤回汉中，可是人家曹魏营让你撤不让你撤呀。现在是箭在弦上，您作为一个大将，不按令而行，怎么问起来营中何人代理丞相大事啊？你还不能不回答。费祎一想，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吧。啊，文昌将军，丞相将大事托付了杨仪，把兵马授予了姜维。哦，魏延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他用左手啊紧紧抓住了他肋下宝剑的剑柄，右手一撕战裙，站在那儿，他闭着个嘴瞪着个眼，半天没说话。借着灯光看，就看魏延额头上的青筋蹦蹦直蹦。费祎先生，丞相随亡，我今尚在。那杨仪不过是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杨仪是干什么的？他代理丞相的大事，他代理得了吗？密不发丧可以， 因为这是丞相临终的安排。不过作为杨仪呀，他只能扶柩入川安葬，让他扶着丞相的灵柩啊，回成都下葬去吧。我魏延要亲率大军大破司马懿，不战则已，一战必定成功，岂可能因丞相一人而非国家大事也？哎呦，飞一看糟了，看来呀，魏延不受兵符，他不愿意断后，他要代理丞相的大事，而且还要领兵去打仗去，跟司马懿开战。哎呀，飞一有点着急了，心说那么一来，那不乱了套了吗？那人马怎么能撤回汉中啊？这是丞相临终之前的安排呀。丞相的安排那是多么周密呀，想得太周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魏延怎么能这样呢？飞一想说服他，一看魏延这个气势啊，说服不了。飞一看了看桌案上的兵符，啊，文长将军，现在丞相一命在此啊，他临终前叫我们暂且退兵，我看不可违背呀。魏延听得这会儿哼了一声，飞一先生，你哪里知道丞相生前要依我魏延之计今取长安久矣，早就把长安拿下来了，我官拜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啊，安肯与长史杨仪断后？杨仪不过是个长史，我呀南郑侯，他让我给他断后我就干了，不行。哎呀，这下费祎可为难了。费祎知道这个魏延呐和杨仪素有不睦，按现在的话说俩人呢有矛盾，这矛盾呢还冰冻三尺了呢，不是一日之寒。费祎为什么难呢？你说这魏延要是一翻脸回头跟杨仪再吵起来，杨仪说什么他也不听，他再领着他这些前哨人马与司马懿大战一番，这不就全乱了吗？哎呀，心说我得劝劝他。文长将军，哎，您暂且息怒，你看丞相新亡啊，无论如何您也不能和杨长史反目啊。魏延摆了摆手，我这不是什么反目，就是说他杨仪凭什么他下兵符让我断后，我不能这么做。哎呀，飞一想这么着得了，我先把魏延稳住，我回去跟杨仪商量商量。对，哎，文长将军，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现在先别吵，这样一吵啊，岂不被敌军耻笑？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 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 呀！关云长， 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非一想这么着得了，我先把魏延稳住，我回去跟杨仪商量商量。对，哎，文长将军，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现在先别吵，这样一吵啊，岂不被敌军耻笑啊？魏延点点头，这话倒是啊。要不这么办，您稍后片刻，等我回去一趟，我跟杨仪说一说，让他把代理丞相的大事以及所有的兵符令箭，就是军权吧，哎，交给魏延将军，哎，您看怎么样？ 魏延一听，这还差不多，自己啊稍微平了点气儿。好，文伟先生，愿您速去速回，你去跟他说去吧。哦，文长将军，回头见，恕我不送。费祎初得前营来，顺头上抹了一把汗，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不单这魏延不接受这兵符，而且啊，还差点反喽。那他要领着兵去跟司马懿对垒，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啊！要不是自己劝说几句，还指不定怎么地呢。所以费祎打马扬鞭跑回五丈原，来到大营，一见杨仪，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把兵符又交给杨仪了。杨仪点了点头，文伟，你多有辛苦了。这一招啊，我家丞相在生前早已料到了。他说魏延居功自傲，酒后必反呐。丞相刚刚归天，魏延就不服军令，我给他送兵符，我就是要试探试探他。我早已经派姜维将军断后了。文伟，我们赶快缓缓离开大营吧。五丈原蜀汉的军马悄悄地撤下去了，把那位魏延魏文长啊给晾在那儿了。魏延还在大帐这儿等着呢，等着费祎的回话呢。魏延呐，现在也很闹心，他心想啊，丞相归天了，把军权交给了姜维姜伯约，把丞相事全都托付给杨仪了，难道丞相一个字儿都没提我吗？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不应该叫费祎捎什么话了，我应该领兵离开此处，直接找杨仪去问问。哎呀，那也不行啊，怎么自己是奉命镇守前营啊，我随便满身乱跑那怎么能行呢？不跑不跑，难道说这整个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就得听杨仪的吗？他比我呀差远了。他一会儿走出大帐里看看，一会儿回到大帐里坐坐，左等费祎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呀，这是怎么回事？哎，快来快来， 你们把马岱将军给我请来。 把马岱找来，他请马岱到五丈原去探探虚实。他们在那干什么呢？马岱领令啊，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 文昌将军，啊，怎么样？杨仪在哪儿？ 实不相瞒，五丈原呢，大营之中所有的人马已经都退走了。 一代怎讲？魏延急了，退走了，砰的一下，他把马岱抓住了。此话当真？哎，文昌将军，这什么时候？我怎么能跟你扯谎呢？啊，好匹夫啊！杨仪欺我太甚。马岱将军，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马岱上下打量了打量魏延， 文昌将军，此话怎么讲？我要杀死匹夫杨仪呀！他不配理丞相大事。实不相瞒呐、啊，现在在蜀汉国中文武群臣之内，要继丞相大志者，只有我魏延魏文昌。 嗯，马岱点了点头啊。那么您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就是帮着你除掉杨仪，正是。 哦，马岱眼珠一转，想了想，文昌将军，你想的对呀。这个杨仪这人呢、啊，我早就看他心胸狭隘，容不得人。而且啊，他在丞相跟前说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儿。谁知道丞相归天的时候，是不是把代理丞相大事交给他了？因为咱们都没在丞相身边呢。哎，文昌将军，你如不嫌弃，我愿助将军一臂之力。哎呀，魏延一听，夸往下一俯身，给马岱深施一礼，多谢将军相助啊！今后不管什么样的富贵荣华，只要是有我魏延的，我就分出一半与你马岱将军。嗨，文昌何出此言，咱们赶快走吧，言之有理啊。魏延立刻传令起兵啊，抄小路一定要赶到杨仪的前边去。前营也撤了，这时候就在那五丈原源头下边那儿趴着21个人。谁呀、啊？夏侯霸带着那20人趴在这五丈原底下，侧着耳朵听啊，听五丈原上边有没有什么动静。他们一点一点的试着步来，往前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探到了大营才探明白，一人没有了。哎呦，夏侯霸像蝎子蛰了一样，蹭一下子蹦起来，怎么了？赶快回复都督。他一口气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启禀都督，蜀汉营中上上下下全军人马已经悄悄撤离了五丈原。啊！砰！司马懿一把就把夏侯霸给抓住了。一代怎讲？回禀都督，蜀汉军兵都撤走了。哎呀！嘿，司马懿腾的一下狠狠跺了一脚啊。怎么了？他明白了，这么说是诸葛亮已经归天了，现在再也不能耽搁了。他立刻传令司马师和司马昭赶快率兵随老夫杀奔五丈原。等司马懿杀上源头来，这么一看呢、啊，蜀汉大营啊，哼，一座一座的营寨全都空了。哎呦，司马师在旁边把两个手摊开了，爹爹，咱们来晚了。看来蜀军已撤走多时，且慢， 司马懿冲他儿子摆了摆手，那意思别嚷嚷。他毛细腰来看了看，司马懿手扶佩剑站在这会儿想了想，他又用鼻子嗅了嗅，看来呀，蜀汉军退走的时间不长。 怎么知道的呢？方才司马懿不是学磨了半天吗？ 他看呢，那造饭的军灶里边还有烟火呢，用鼻子这么一闻，生烟味还挺大，说明啊，蜀汉军是刚刚开过战饭，所以他说撤走时间不长。他立刻传令让司马师和司马昭督催后边的人马赶快杀过来，老夫我亲自领一股精兵前去追赶。夏侯霸和夏侯惠这么一听，哎呀，都督，您一个人带一哨人马去追，那不太危险了吗？我们跟您一块去吧。还不必啰嗦了，司马懿现在都急了，他要紧紧抓住眼前这个战机。他真怕蜀汉军呢、撤得干干净净，那他司马懿啊，这次挂帅西征到这会儿又算是白来一趟，趁着敌军主帅刚刚丧去，还不打他一个大胜仗，更待何时啊？司马懿眼睛都红了，他确认诸葛亮确实是归天了，现在蜀汉营中是群龙无首，你们想退往哪儿退呀、哗呵，司马懿的兵啊像潮水般的就追上来了。他由打五丈原呐、中间这儿有一股小道，顺着那小道往下追。等他的人马到了下边一看，这儿感情是一道大深沟啊，这深沟啊直通斜玉关呐、司马懿就明白了，诸葛亮的人马要从斜玉关这地方撤走，撤进斜玉关准走包斜道。哼，你们插翅也休想飞走了。司马懿啪啪啪，他把那大刀的刀杆抡圆了，狠狠的打他这马呀，这战马呼噜这么一叫，噌的一子就窜到前边来了，这可真称得起是一马当先了。司马懿手下的那些军校也都来了精神了，个个凝眉瞪眼，连喊带叫，高举刀枪，随着他们的主帅往前追呀、嘿，追了不远的一段路啊，还真让他们给追上了。司马懿立刻传令，杀敌者立功，生擒者有奖，给我往上追呀、绝不能让他们逃跑喽。等着蜀汉军要一进斜玉关，那可就麻烦了，这可真追了个首尾相连呢。追的前面有一片大树林子，猛听树林子里边叨唠的一声炮响，司马懿打了个愣神，这怎么突然响了一炮？哦，他当时就明白了，不用问，这是蜀汉军呢、安排了一支人马在这会儿，为了断后。今天你总有雄兵百万断后，老夫也要杀开一条血路，别管他，继续往前追呀、眼看接近这树林子了，腾的一下由树林子里边挑出一杆大道旗来，咔嚓的一下，司马懿这些军兵啊就全站这儿了，就像有块磁铁似的，一下子把这些人都给吸在这儿了。怎么回事呢？这大道旗可太瘆人了，宝蓝色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吴襄侯，正中间一个红月光，里边有两个斗大的大字诸葛。司马懿在安桥上，他这身躯这么一晃，这杆旗子可有点太吓人了。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明白了，蜀汉营中有能人呐，知道我司马懿紧追不舍，所以方才先响一炮，随后把诸葛亮的帅旗挑出来了，想震我一下。那管什么用，旗子还是那杆旗呀、 但是诸葛亮已经不在人间了的，啪，把缰绳这么一抖，大刀往空中一举，喊了这么一声：“随我往林中杀！”他刚要催马进树林的，这时候就听树林深处一阵战鼓声，随着这隆隆的鼓声，蜀汉军大喊一声：“杀！”反旗击鼓，杀回来了。就在这时啊，只见从树林深处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虚然在胸前飘洒，身披鹤氅，是羽扇纶巾，大红中衣，白袜云鞋。只听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众堂为何来迟？哎呦，司马懿就觉得自己这脑袋门子咯嘣的这么一下就开了，啊，蹭蹭的往外冒凉气呀，呼的一下子，浑身的血都凝了。哎呀，原来孔明尚在呀，我侵入重地，有中其计也。他的话音还没落呢，就在这时，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大喝一声，正是那位断后的姜维姜伯约。姜维，让司马懿下马归降，你中了我们丞相的妙计。哎呀，司马懿要紧张死了，我怎么能这么大意，带着这么点人马就侵入重地，这不是来送死吗？司马懿现在有个什么想法，他光想着跑了，他要传令说把后队变前队，咱们退吧，甭传令了。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司马懿往两边这么一看呢，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啊已经没了三分之二了。怎么回事？这些军校比他跑得快。当他们看见树林子里挑出诸葛亮的大道旗的时候，好多人就吓懵了，再一看那四轮车呀，磨头就跑。哎呦，刀枪抛得满地，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司马懿一看，哦，已经都走了，我也逃吧。他调转马头，啪，狠狠抽这马怎么一刀杆，也不知道是用力过猛啊，还是由于过度的紧张，手上出了两把凉汗。那刀这么一滑呀，砰楞当啷啷，这把大刀扔了。司马懿就是往这鞍桥上这么一趴，俩手一抱这马脖子，认准了他那渭河北岸的方向，他就跑下来了。哎呦，简直什么都不顾了，现在就是一个字儿，逃啊！哇，这一通跑啊，司马懿自己也不知道跑出多远来了。恍恍惚惚的，他听见身后边有人叫他，意思是叫他站住。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站住？站住！我不就让你们把我逮着了吗？哪能站住啊？还得跑啊！哎呦，跑的这位司马大都督帽子也丢了，衣服也裂了，袋子也开了，他还玩命往前跑呢。喊他的那俩人追上来了。这二将一看，咱们都督这是怎么了？跑疯了心了，怎么说什么也不站住，得想个办法呀。这二将啪往前这么一催马，由两边圈上来，俩人这么一伸手，不约而同把司马懿这坐马的交环给抓住了。越越越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哎呀，司马懿大瞪着俩眼瞅了瞅这二将，尔等是什么人？这俩人呐，都差点笑了。怎么回事？怎么都督不认识我们了？末将不才，夏侯霸、夏侯会，兄弟二人。哦，这司马懿惨透了， 让死人给吓得一口气跑出50来里地来，眼前见着活人，他愣不认识谁是谁了。 只见司马懿俩手把脑袋这么一抱，问夏侯霸：“我这头尚在否？我这脑袋还有吗？”把夏侯霸哥俩给问愣了。啊，都督说什么？脑袋还有没有？嗨，都督您说的是哪里话来？夏侯霸心说，你没脑袋，你这好几十里地你怎么跑的呀？再者说，您要没脑袋跑出几十里路来，我们俩敢追吗？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嗨呦，两个人呐，哭笑不得。怎么呢？明白了，我们都督啊都让这位诸葛亮给吓傻了，直说疯话呀。夏侯霸一想，我赶快宽慰他几句吧。哎呀，都督，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您这不是很好的吗？已经啊跑出好几十里路来了，现在蜀汉军踪影皆无了，您不必这么担惊，我等兄弟保驾来迟，望您恕罪。哦，司马懿听得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他看了看夏侯兄弟，回过头来冲着他跑来的这个方向你也呆呆看了半天，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好险呐！你我赶快回营。遵令。夏侯兄弟保着司马懿翻回了他的大营。就他这通折腾，把他那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吓着了。怎么回事？司马师司马昭奉令召集人马来接应他父亲，等他的人马过来的时候啊，人家蜀汉军兵已经撤走了，他父亲司马懿也没影了，只是见到了逃回来的几个小校。司马兄弟这一问，这些小校说，我家都督啊抱着那马脖子跑，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说这哥俩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夏侯霸把父亲保回来了，两兄弟放心了，赶忙由鞍球上把他的父亲给搀扶下来。哎呀呀，司马懿一看他这俩儿子，他是连连的摇头叹气呀：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嘿嘿，你们哪里晓得，诸葛孔明尚在呀。啊，这哥俩吓了一大跳，司马师司马昭也懵了，到底这位汉丞相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父亲，怎么您说诸葛亮尚在？嘿嘿，是老夫亲眼所见呐！哎呀，司马师司马昭啊，也是机灵打个冷战呢、啊，他们赶紧把他父亲给搀进了中军帐。司马懿来到帐中传令，派人四面八方去打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去年才结婚。 是吗？ 哎， 他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啊？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怎么了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啊，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啊，怎么写的？ 约他晚上7点钟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哎呦 啊，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我们晚上7点才见。 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和姚老师继续结合我们上呢没有说完的话题。什么话题啊？春天的故事。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我们在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结合六瘀。和大家谈了这个怎样去除体内的这些瘀。 对。 在昨天的节目呢您谈到了这个怎么去解这个心火。还有这个肝火。应该按摩哪个穴位。但是呢还没有讲完。 哎， 那么咱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谈这个怎样去除五脏之火。 哎，这个就是经常爱生气、爱发火的啊，一个呢从什么呢？从去火的角度来解决啊，也是两方面啊。什么叫辩证啊？就反面嘛，啊，正反两方面嘛，啊，是吧？这样一方面呢。我们去火，另一方面呢不让它着火，是不是？ 是的。 不让它着火就是预防了嘛，那你就要经常按摩太溪穴这个太溪穴在哪儿我也没给大家说说以前也说过，是吧？太溪在内踝骨。什么叫内踝骨脚脖子是不是那儿有两个圆骨头，里边一个外边一个这我知道。好了，我们说里边的三点水嘛，它属阴的嘛，你应该在内侧找，腿的外侧是阳，一看它滋阴，它都在里面。哦，这有这规律。对了，这回弄不混吧？有人说，哎呀，我弄之后是里边是外边，你一问这个就知道你这阴阳没学好，是不是？一提滋阴的，那肯定是在里边啊。这错不了，就是你忘了这个是里边是外边，但是你一想你也能分析出来。 对，阴在内阳在外。 对了。好了，那么这个圆骨的我们找到了，在圆骨的哪儿呢？内侧内侧。什么叫内侧呀？是吧？那就是朝这个腿后面有个大筋，有人叫这个大懒筋摸着了吗？摸着了是腿后面有个筋。对了，这个筋和这个内踝骨的尖儿中间1/2处，你找准了吧？这好找，骨头尖儿叫内踝骨的骨头尖儿，和我们后面大腿小腿后面那个筋1/2处，这个叫太溪这个就是滋阴的。这是什么经的呢？这是肾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既然我们知道它是滋阴的所以许多病都是阴虚就是阴虚造成的这些病都可以按摩这个这话好懂吧？ 好懂。 口干了咽干了 皮肤干呢、啊、 皮肤干了， 眼干呢，有火有热的， 这个都可以啊。一些病，糖尿病可以不可以按摩它呀？是吧？可以。为什么？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消渴呀，上消、中消、下消，是吧？正经是应该按摩它。糖尿病古代怎么说呀？上消，哎，口渴呀，多饮。啥有火吗？支干了，火着着旺，怎么样？感觉到干，你就得老喝水，喝完水又干，哦，上消，啊，这就滋阴的，哎，就按摩太溪穴。哦，我们明白了，哮喘里边也属于有阴虚的，叫肺阴虚的，也去按它。心脏不好的，心阴虚的，啊，属于心阴虚的这块也按它。啊，那又说起来呢，他是不是、啊、我管这么多病，错了，他不是管这个病，他是管什么的啊？他是管阴虚，脏腑阴阳不调了吗？阴平阳秘，精神乃至人有病了，阴阳就不调了。你看我们怎么去调，使他们达到一个相对的啊平衡啊，这我们就清楚了。女性朋友啊，阴虚的更多，因为猪血嘛，属阴嘛，阴不足的女性来说，相对的来说更多了。所以说呢，这太溪穴我们讲到火，这个谈到这个火啊，你不管是肺火，这个心火， 还是肝火， 肝火 还是胃火、 啊、对，这些火都会伤阴， 都要按摩这个太溪穴。 哎，都是太溪穴、为什么说它这太溪穴是肾呢？对呀、啊、是肾。大家别忘了前面我们讲过的知识，肾主一身之阳，肾主一身之阴。哦，哎，这大家就明白，别会有疑问，它是肾经啊，怎么你这说的是肝火它也解决呀、啊、是心火它也解决。哦，从这个角度它是一身啊，肾主一身之阳，一身之阴啊，阳为火，阴为水啊，按太溪穴滋阴啊，就是滋水，就是这个明白了，就是经常爱生气爱发火的人肯定是阴不足，而且也容易伤阴啊，所以经常按那个，一个是去火，一个是滋阴。这话怎么讲？用文词说，滋阴降火，是不是？ 要想滋阴降火，就按太溪和太冲。 对了，这个方法呀、啊，就是过去我们在临床啊，我们采取啊针灸，是吧？在医院里啊，我经常扎这两个穴位。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要把传统的这些医学要普及，我们只能是以指代针啊，以指代针就是通过我们的按压是吧，揉啊，这些简单的是吧方法干什么呢？要疏通经络，刺激穴位啊，来达到这种效果。另外你爱生气的爱发火的有肝火的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再简单的方法呢？我想大家就爱听方法，是不是？那就是什么呢？喝这个玫瑰花水。 用玫瑰花泡水喝。 泡水喝。 可以降肝火。 哎，对。是吧？你看这方法简单吧？ 简单。 简单。 而且还好喝。 好喝呀。啊。这个抓上点就行啊。 对。 买 像那个七八朵玫瑰花就可以了， 是啊，有五克到十克之间， 嗯， 完全就可以了。说你刚头说的我听了有道理，是吧？我又有虚火吧，还这个还阴不足，说这个有什么好方法啊？又管阴的，又管滋阴的，是吧？还管去火的。那就枸杞菊花水，是不是啊？枸杞就是滋阴的， 滋阴的， 菊花呢是降火的， 啊，清肝明目啊，啊，这多好啊！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火是吧，心火说完了，说肝火。哎，你刚才提到还有胆火是吧？ 对，发苦的。 发苦的。 对，口苦的。 那你就是除了按肝经，那你还要按胆经，这就包括在我们的六大处。所以六大处大家一定要清楚，这六大处呢，我们再讲完了这个胆，我们六大处呢基本上就讲全了啊。这个胆经在哪儿呢？这胆经啊也在脚背上。我们再说太冲行间穴啊，在哪儿呢？大脚趾二脚趾的脚缝，找着了，哎，往上走，哎，走到对吧，没有缝了，然后它的下面下缘这个地方。又说尺寸呢，那就脚坎儿的上一寸。大家哪知道这一寸跟你这个是吧，这个平时做活的这个寸呢，尺寸呢还不一样是吧。这个寸呢说的是同身寸，是不是啊？小孩也是一寸是吧，大人也是一寸。有人就不理解，大人小孩这不一样，对啊，但是前面加个同身寸就清楚了是吧，同身寸。这个呢就按照不同的年龄用自己的手指去测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大拇指的这个关节，打腕的这个关节，指关节，哎，那横着，这就是说的这是一寸啊，这就是一寸。大人有大人的，小孩有小孩的，男同志的男同志，女同志，根据你自己的自身是吧，这大手指的宽度，横着宽度啊，这就是你的一寸，小孩的这一寸。哦，这寸还不是咱们常说的那个啊尺寸的一寸，不是啊，它不是固定的，它是同身啊，用自己的手去测量啊。那么大人要给小孩按呢，那我们刚说了，哎，往上走到什么啊，没有缝了，好了，就到了，这就是太冲穴啊，这样整。这我们说完了呢，肝经又复习了一遍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反复讲这个太冲行间呢？因为它是肝经啊。是肝经怎么就老讲呢，反复讲呢？因为呢是春天，是不是？ 对， 你讲呢，我们讲了上来我们就说了 春 天的， 春天养肝， 哎，我们讲 和肝有关的这些穴位和经络，我们就应该经常的去按摩 啊。我们讲的是春天的故事嘛，你按照这个主旋律把春天相关的故事啊，也就是相关的知识啊，相关的内容啊，是吧，喝什么呀，吃什么呀，是不是啊，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又重复哦啊，这是肝经。肝胆呢，肝胆相照，这是呢一脏一腑。你看这个胆火呀人还不少。哎，姚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听说，哎呀，我最近 口苦啊。 口苦。 吃什么东西都是苦的。 苦的。 对，就说明胆火。 胆火了。啊，所以除了按肝经，我们还要按胆经。我们刚说了胆经也在脚背上。啊，那在哪儿呢？在第四脚趾和第五脚趾这位置。这是胆经。这个胆经呢也是从脚缝往上边，哎，拿手指按，没有缝了，上边，哎，联合处的下缘开始，往这个脚卡吧，就脚尖这个方向去按，哇，有人一按，发现怎么样？哇，疼得不得了， 酸痛酸痛的， 是吧？嗯，疼得不得了，所以注意，要为什么说自己按呢？自己按了之后呢，它有一个逐渐的适应度，逐渐适应度。但是有人呢这个比较敏感疼，自己不敢按，家人可以按，不管谁按。我们要掌握按摩的一个基本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先轻逐渐加 重，由轻到重、 哎、别来个愣大哥啊，是这儿吗？坑死下去，好家赶他有心脏不好，你这疼得厉害，怎么样，人过去了，是不是？ 你这是养生保健，你这是呵呵遏制，哎，所以要轻一点，特别小孩啊、老人呐、啊、体质弱的啊、敏感性比较强的，是吧？你看痛感，哎，这些，也所以说这些都要给大家说道了啊，又不然会这个出现不应有的这个意外就不好了。 对，一定和大家说透了。 我们啊讲的自然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叫自然的方法？就是舒服的方法，是吧？怎么让大家在舒服当中，是吧，解除疾病的痛苦？它有个总原则，是吧？你从轻到重，它不通了，啊，你逐渐让它通，哎，你按一会儿，你再那么按，它就不那么疼了。我们把这个啊，给大家说说：口苦、胆经、第四指、脚背的第四指和第五指。人说哪个脚啊？俩脚都有，啊，俩脚都有，两脚都需要按，啊，这个都是说按多长时间呢？那你看你严重不严重？一般作为养生保健的，啊，就是我经常疏通疏通经络，啊，桌子脏太脏啊，我都每天我都擦两遍，擦三遍，哦，这个就三道。三分钟左右就行了。说我这个脏的厉害，那就五分钟，是吧？到八分钟，啊，十分钟，啊，十分钟以内，哎，就可以了。这一天按几次啊？那也是要养生保健，没什么病的，啊，一天泡完脚要一次就行。啊，如果我是说的，你就是你说的口苦，哎呀，口苦的厉害，那你一天来两遍，是吧？一遍来个一次来八分钟，哎，这样。早发现，一按特别灵啊！我也给许多朋友按过，今天按完了之后，转天再跟说，哎呀，不苦了，啊，那是刚得的，是吧？刚有点火，就小火好灭，你着的火旺了，你这个救火的时间就需要长了，难度也大了啊！为什么提倡早防呢？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您好，李老师好。 好，咱们今天交流交流。 好的。 哎， 我是一个新朋友。 哦，欢迎。 我去年冬天呢，去那个商场购物，碰见了同学。哎呀，老同学聊起家常，聊起天来了，就说呀，那个说起身体的事儿了，退休在家你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 对， 说起话来。后来呢，同学就跟我介绍，让我听呢广播。我就开始听广播了。我这个做了一辈子的会计，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吧，就是这个小毛病，但是也挺烦人的。颈椎病。那个就是眼睛不好，怕光。迎风流泪，肚子胀，大便不正常，反正哈，有时候这个不知道的什么时候吧，脑袋一晕，哎呀，就是连活都干不了了，反正是挺烦人的。我就开始听您的广播以后吧，就按照说的三不起五不操。您讲课最大的那个优点，听着非常的通俗易懂，听就能明白，非常的简单，听明白以后吧就去做。 对， 我就开始吧，每天晚上吧就按照您说的泡脚。 对， 看着电视呢，弄上一壶水，弄上一盆水泡脚。泡完脚以后吧，就是 磕着脚摆腿、 嗯、 按摩，一边泡吧、嗯、一边按摩这个脚， 哎， 坚持吧，就是一冬天，不知不觉的感觉到挺有效果的。 哦， 尤其是今年春天吧，就每年一到春天不都是开始那个刮风吧，这个季节、 嗯、 我就特别怕出去，一出去以后吧，就眼睛吧就流泪就很厉害，就离不开呀、啊、纸巾。 哦， 今年吧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那个刮大风出去，眼睛也不像以前那样子那么流泪了。 哎， 哦，我一想，哎呀，就是学习您这方法，天天按摩迎香穴、静宁穴， 对， 起到了作用了， 是 见效了。我这个迎风流泪啊，真的是好几十年了， 嗯， 少说也得有四十多年，20多岁时就开始迎风流泪。 哦， 我今年都60多岁了，想想哈、也有那么多年的那个历史了。 嗯， 哎呀，非常的好，感觉。 嗯， 晚上吧，天天的推肚子。早晨起来也推肚子， 嗯， 现在的大便也正常了， 哦， 肚子也不胀了、 嗯、 不知不觉的也不感觉到肚胀了， 嗯嗯， 颈椎呀、啊、也变好了，头疼头晕吧、 嗯、 也比以前轻多了。 哦， 就是听您的广播时间不长吧， 啊， 觉得自己的收效很大， 见效还挺快、 哎、非常的感谢您。感觉到哈就挺明显的见效， 哎， 就非常感谢您呐、啊、李老师。 嗯，也得感谢自己呀、啊，是吧？第一个首先得相信，得有耐心，得有恒心，是不是？ 嗯， 做得非常不错。嗯，不错。 我是那个搞活动吧， 啊、 买的茶，还买的酒。 哦、嗯。 就是听同学给我介绍，他说你也可以拿那个酒，那把那个眼睛吧，因为有一点那个轻度的白内障、 哦， 看东西吧，尤其现在看手机离不开吧， 嗯， 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有时就看不清楚了。 嗯。 他说你可以。把眼睛那儿上一点那个酒， 嗯， 结果我就试着还弄，哎，开始弄，哎呦，感觉到这酒挺沙的，很厉害，挺疼啊， 没错， 哎，我就忍着吧， 嗯， 开始就坚持就哎就上，哎呀、 嗯， 我这眼就感觉到，哎呀，不像以前像那么模糊了， 嗯， 已经有一两个月了吧，眼睛非常的变好， 哦， 过去也连十几分钟都看不了，这眼睛就模糊，也看不清东西，出门吧还特别怕光。现在眼睛能看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 这个酒也解决了我的问题，没想到的事情， 效果挺明显的，嗯，不错， 是的、 嗯、哎， 我每天还那个做那个干梳头， 嗯， 我这头发吧是特别爱掉头发、 哦、 头发每天呢不是里头有好多的头发哈、 嗯、 都是我掉的，我坚持干梳头发，每天早晨干梳头， 嗯， 最近的头发也不这么掉了，多长时间？那个学习三不虚五不躁，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吧。 哎， 他不到一年了。 嗯， 我觉得效果也挺明显的，受益匪浅。 就是你才60多，你看我们有70多岁的，过去也是白头发，哎，慢慢了，现在变成了呢，这个灰的、灰色的， 嗯、 有的呢都黑了。 嗯， 啊，还有呢，70多岁的老先生们，头秃了，哎，又长出毛茸茸的头发来了。所以啊，你只要坚持做，会越来越好。你这个， 我一定要坚持。 对， 嗯， 你这个什么呢？你这个头啊，跟你过去啊，这个颈椎啊、头疼啊、头晕啊都有关系。 嗯。 哎，另外啊，做这个会计工作啊，有时候啊紧张啊，啊都影响这个头发。哎，继续做吧，我相信呢。 我就感觉到我掉头发啊。确实比以前嗯好多了， 是吧？ 嗯，就是我肯定要坚持啊，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 把我这些个小毛病吧，虽然不是特别大的毛病，但是挺烦人的这些小毛病，一点一点的，我有信心把它都做好。 对， 谢谢呀，李老师。 对，要以一公一山的那个精神啊，挖山不止，是吧？哎，会身体越来越好。好，最后祝愿您啊，这个身体越来越好啊，这个生活越来越幸福。好吧，嗯， 您多保重，您要多保重、 哎。好，谢谢，谢谢， 嗯 嗯，再见， 老师再见、 嗯。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 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将定烟将身份放低些吧，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那用怕只管说吧，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深夜里将一起暗恋的他，互倾诉不应关闭嘴巴，终于也会近似将苦诉吧，莫于孤清里自怜自挂，像你这般爱他，心里只得一个他，他偏却太傲气，见面也不多说话，要坦率分析，为何没法得到他，心里常留下旧伤疤，将阵笑将思想也点一下，于今晚应一起探讨他，假若有决断作一起爱吧，莫于孤清里自怜自夸， 下。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90年代初，整个香港的电影业其实并不景气，但只要是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就必定会卖座。我们为您找到了一份当时关于周星驰的简报，一起来看一下。题目是《但是》中威龙创票房高纪录，片酬面向国际，周星驰800万。91年影视，有人说很旺，有人说很淡。很旺，因为年内又有影片开创了开埠以来最高票房纪录，《逃学威龙》收4382万。很淡，亦有些影片的票房惨不忍睹，不谈也罢。寒窗十载，曾经的龙套，如今终于成为了最卖座、身价最高的电影演员。且此后，周星驰更是一路晋升，年年都有影片入选香港年度十大票。 1992年，被香港影坛称为周星驰年，因为这一年他一共拍摄了《逃学威龙二》《人字关》《鹿鼎记》《武状元苏乞儿》等七部影片，七部影片皆为香港年度十大卖座电影，且包揽整个排行前五，荣获亚太影帝称号。到1993年，周星驰更是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完美蜕变。从1993年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周星驰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了导演的位置。到1994年的电影《破坏之王》《国产007》，他的名字也同时出现在了导演、主演、编剧的位置。自此，周星驰这三个字可以说成了喜剧电影的代名词，也成了无厘头风格的一种象征。 有人说是周星驰创造了无厘头，也有人说是无厘头创造了周星驰。不管怎么样，正是两者的结合，使得在周星驰的光影世界里，总有一些场景让人念念不忘，总有一些角色让人梦萦魂牵，总有一些对白让人牢记于心。 哎呀，你怎么躲在这里啊？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 你。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只要提到周星驰，就必定会想到这一句：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但鲜有人知的是，如今这部火得一塌糊涂、万千人心中的经典佳作，却在上映之初惨遭票房滑铁卢，甚至有的影院竟在放映的第二天就决定撤掉，以其他的影片来替换，避免更多的损失。 一向号称票房灵药的周星驰怎么不灵了呢？ 香港的观众就觉得被骗了，我要看一个喜剧，为什么我流着泪出来？我看周星驰要笑了吗？怎么可能我是流着泪出来？哎，原来人他有一个固定思维的时候，你改变他，他当时不能接受的时候，他很反感。 电影《大话西游》于1995年在香港和内地上映，上下两部《月光宝盒》《大圣娶妻》，票房相加仅到4500万。要知道，这部片子当时可是花了6000万港币的大制作，而且周星驰之前的电影如《赌圣》和《唐伯虎点秋香》，单部电影票房就能达到4000万以上。 第二天午夜上车前，我们吃早点，当时他没有给我白眼，但是我看到他已经看我的眼睛已经避开我的眼神，就是看其他的，我看到这个小孩子没有信心。 更令周星驰难过的是，大话西游票房的失败也让他首次自立门户创办的彩星电影公司宣告倒闭，随后拍摄的《回魂夜》等好几部影片票房上也丝毫不见起色，接连几部电影失利让周星驰十分紧张，但这种不安的情绪却很少有人发现，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过，他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害羞不爱说话的。 导演刘镇伟回忆，在拍《大话西游》的时候，有次收工，周星驰想跟他谈谈戏，竟然选择了偷偷往他酒店的房间门下塞纸条的方式进行联络。 可就是这样一个害羞的男孩，内心却远比我们想的要坚强，他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专心创作。或许正是因为对电影的那份执着，终于让周星驰再一次续写了他在香港电影史上的神话。 他高傲，但是宅心仁厚；他谦虚，但是受万人敬仰。他可以把神赐给人类的火运用得出神入化，可以烧出堪称火之艺术的超级菜式。他究竟是神仙的化身，还是地狱的使者呢？没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食神。 1996年，由周星驰编剧、导演加主演的贺岁片《食神》，拿下香港电影年度第二的票房成绩。2004年，电影《喜剧之王》荣升至年度之冠。 我这辈子已经受了太多的挫折，我实在太累。如果连你也失去，我真的支持不下去。 再接下来就更不用说了。2001年，由他继续身兼编、导、演三职的电影《少林足球》，以6073万第五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影片中，他一改无厘头的表演风格，依旧幽默，但却不再荒诞不经。再运用大量特技，成为他电影事业的又一次突破与创新，并囊获了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3项大奖及7项提名，当之无愧成为了电影界的喜剧之王。 哇，想不到你是这样的。 什么嘛？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你说什么？我讨厌呢。 你想吓我是吓不倒的，我什么都怕，就不怕鬼。 2005年，周星驰的母亲林宝儿到意大利米兰参加眼镜展，一走出米兰火车站，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周星驰电影《功夫》的海报。他曾经回忆说， 那时我真的吓了一跳，做梦也没想到在意大利会看到星仔的电影海报。我知道他在电影界很成功，可是真的想不到他的电影已经进入欧洲。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真的很感动，也很安慰，对儿子的成绩实在很骄傲。无奈的是，自古人红是非多，这个在香港影坛拥有无数记录的喜剧之王怎么也不会料的，自己一门心思创作电影却被众多同行视为无法与其合作，这究竟怎么回事儿？2003年，一条周星驰与老搭档吴孟达闹翻的消息震惊了整个电影界。起因是星爷请吴孟达拍摄自己的电影《功夫》，吴孟达为此推掉了好几部戏约，却未曾想开拍前却被星爷临时放了鸽子，惹得达叔从此放话不再合作。 不仅如此，周星驰还被爆出在香港电影界其实早就已经树敌甚多，被千夫所指了，因为在他们心中，周星驰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很自私。杜琪峰是最早发现周星驰喜剧天才的人之一，二人合作的《神死关》拿下香港票房之冠，但到了拍《济公》时，二人也彻底翻了脸。原因呢，是拍摄时周星驰不停改内容，因此特别难推进，所以杜琪峰曾公然表示，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也很自私，合作可以，做朋友嘛，就免了。导演李立驰，他和周星驰都还是不明一文的小喽啰时，二人就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是同吃一锅泡面的交情。而周星驰无厘头风格的形成也跟李立驰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是 显没差啊。 但到了《少林足球》时，周星驰却说李立驰的点子不搞笑，多次在片场骂他，二人彻底决裂，13年的交情毁于一旦。胖爷洪金宝与周星驰的恩怨则始于《功夫》，作为动作导演的胖爷因与星爷意见不合，双方险些大打出手，从此二人正式撕破脸。 然而虽然有不少人都坦言太难与他合作，但还是不乏有一些支持力挺周星驰的人，因为他们理解周星驰为什么会这么做。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刘镇伟对周星驰的形容吗？他说周星驰是个小孩子。《西游降魔篇》的联合导演郭子健也对周星驰的性格做过一个相似的理解，他说周星驰在拍电影这件事上是一个大孩子，孩子想玩什么就去拿什么，因为孩子太爱这样东西了。 如果你在拍电影这一个，他确实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而且他本身真的比一般人努力。这个天才的背后，我都相信是有很多汗水的。 对于拍电影，周星驰可以用较真这个词来形容，从筹划、剧本创作、美术特效、武术指导到后期制作、混录，事无巨细他都会介入，且一有新灵感就会打翻重来。例如一部《长江七号》拍摄制作耗时3年，他一遍遍折腾剧本、折腾编剧、折腾演员， 我尽力吧。 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比周星驰在创作上更偏执狂般地追求极致了。香港导演文俊就力挺周星驰，他说独一无二的天才，不必妥协，也笑骂由人，只要最后出来的作品证明你的价值，一切是非无足挂齿。 星爷呢，就是一个 IQ 很高的人，但是呢，对他很聪明，但是他的 EQ 比较低，他想的东西呢，他可能就没有想过人家的感受，他们都是觉得现成的时候真的很难受，因为很多工作人员、很多小弟，他们都在旁边啊，你看面子，对面子啊，我不。 周星驰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很简单， 那就是对电影有没有好处。因此，一切与电影无关的事，他都很少理会。反倒是老搭档吴孟达对星爷拍功夫放鸽子的事，在后来的采访中给出了解释。 2003年他要拍功夫的时候，然后之前在没有拍之前筹备的时候跟我约好，然后说5月到7月我就把那个档期腾给他，就留下来给他，大家说好了。然后2003年那个时间刚好碰到非典，在非典的时候，所有剧组、所有电影圈的所有活动呢停下来，他停了好几个月，结果是7月多才开拍。那7月多，他跟我约定是5月到7月，7月多我已经签了给另外一家公司，我已经嫁人了，所以很遗憾，很遗憾。 是是非非，各种原委，我们无从得知。而在众多的指责声中，却听不到周星驰说过任何人的一句不是，这才是事实。据说有一次，一个女记者采访完周星驰，请他在一张照片背后写一段话留念。据他回忆，有那么一刻，周星驰露出难过的表情，然后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这么几个字：为什么坚持？想一想当初。 我要奶油的，我要巧克力。 也许是他太坚持自己的风格，也许他真的是难以相处之人，也许他真的还没有长大，心里一直住着个小孩。周星驰是喜欢这些东西，看漫画书，棒棒糖，喜欢练功夫。也许是在成人世界里受到太多的挫折，他采用冷漠的外表与人隔绝，但是不经意间就暴露了孩子本性。 从影30余年，周星驰从星仔升级成星爷，从跑龙套变身大导演。如今虽已年过半百，面容消瘦，满头白发，可他那颗喜爱电影的初心却一直未变。 在电影《大话西游》中，周星驰所饰演的孙悟空形象被视为经典，而2011年周星驰筹拍《西游降魔篇》时，却决定自己不出演任何角色。加上两部电影题材十分接近，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场冒险。但即便是冒险，周星驰却还是坚持己见。他甚至没有按照录音师的建议重新写新的主题曲，而是依旧沿用了18年前《大话西游》的片尾曲《一生所爱》，只是在歌词中添加了一句：“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或许只有相当了解他的人才知道，这其实是周星驰在弥补当初《大话西游》的票房遗憾。2013年。电影《西游降魔篇》上映，以2.18亿美元的票房成绩打破华语电影首日票房纪录、华语电影四周票房纪录、华语电影在全球票房纪录等23项票房纪录。 如果说周星驰为什么这么喜欢电影，或许圆梦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无论是圆曾经票房失败的遗憾，还是追影路上的艰辛，亦或是小时候的童真幻想，这个不太会和人分享内心世界的小孩子，总是把他想说的都在电影里表达出来。 在电影《美人鱼》里，邓超扮演的年轻富豪也是个曾经的底层人物，他就是和周星驰过去电影里的那些角色一样，尹天仇、至尊宝、星仔、史蒂芬周，也就是周星驰自己。 我想起我爸，那个时候我家里很苦，我们只能上街捡吃的。有一天 我爸捡了半只鸡腿回来。 就是这个味道。 了解周星驰的人都知道，在他的电影中频频出现的那只鸡腿儿，实际上跟他的童年有关。在那段贫穷的日子，每次吃饭，母亲林宝儿都会把肉夹到星仔的碗里，可每次他都会把吃剩下的肉放嘴里咬一遍再吐出来。更过分的是，有次他把母亲省吃俭用特意买给他的整个鸡腿扔到地上，林宝儿非常生气，忍不住打了他。许多年之后，在记者的追问之下，周星驰终于说出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他知道母亲特意买了鸡腿给自己吃，自己却舍不得吃，所以故意把鸡腿弄脏，这样母亲就不会再让自己吃，可是也舍不得扔掉，所以他就能吃到肉。 周星驰这个充满后现代主义的结构高手，将电影中无数经典角色用搞笑夸张的表演方式，深深地反映出当下社会普通人生存的卑微和无奈。不仅笑中有泪，其背后的启示更是值得人们思考与反省。 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周星驰的电影票房优异却口碑不佳，被一些媒体抨击为江郎才尽的他对此也回答得非常坦然。 在几十年前已经开始这样说，真实的情况是每一天都是面对这种江郎才尽的，就是没办法想到东西的状态，很早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了。 小孩子不会撒谎，星仔如实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但即便是创意越来越难，他也还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什么叫一辈子不忘初心。电影是制造梦想的工具，而周星驰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工具，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梦。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看着他的电影做着自己的梦。有影迷曾说，小时候看着星爷哭了我们笑了，长大后看着星爷笑了我们哭了。 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只有公主，但是其实突然间你到现在就发现，哎，我现在已经是50岁了，有些事情我好像还没有好好的做过。假如我可以再重来的话，我就不要那么忙了。 如今的周星驰虽然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也许今后他的作品还会继续的突破，也许他也会渐渐老去，不复当日的辉煌，但是这世上已经有无数人感受过他的光彩，有无数人会在泛黄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的追忆当年的至尊宝，当年的旺财，当年的小强，当年的大笑爆笑捧腹狂笑会心微笑。当年有感动，有梦想，有周星驰的时光。